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68集。朱夏气得嘴都要歪了，他和沈觉好好的两个人，中间插了一个夏侯恋。莲香见状，在香案下多设了一个蒲团。沈觉看在眼里，却并不阻止。于是沈觉和朱夏一左一右，夏侯恋在中间，三人一同跪在蒲团上，拈着香拜了三拜。待起来，朱夏问沈觉许的什么愿，沈觉不答，反问道：“ 你许了什么？” 朱夏羞赧低头，细声道：“ 妾身。”没什么求的，都主又天生是在富贵城里打滚的人，也应有尽有了，只希望都主平平安安，事事如意。 富贵城里打滚？哼！ 夏侯恋笑了。朱夏听他说话就讨厌，心里憋了一口气，说道： 贤弟又有何说头？ 我倒觉得都主是个在冰天雪地里牧羊19年的人。 这话说出来，大家都愣了。朱夏掩嘴笑道： 牧羊的是苏武，都主又没有被藩帮抓去，和苏武有什么干系？夏侯兄弟这典故用得忒不熟练了些。不过我们家都主却是个傲骨不屈的人物，倒也勉强搭得上。 沈觉偏头望着满庭月光，只有他明白，夏侯恋说的不是持节不屈，是人如凛冬，心如止水。沈觉瞧着天色，对朱夏说道： 天色不早了，你可要去安歇了，我送你。 他话里有不容摇撼的肯定。朱夏本还想多留一会儿，沈觉已经挑了灯笼等他了，便只好跟着出去。夏侯恋原想跟着，沈觉让他待在原地。一路寂静无声，仆役远远落在后头。沈觉手里宫灯摇晃，照亮脚下方寸大点的地方。朱夏心里砰砰跳，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和他独处的时候了。他故意放慢脚步，沈觉察觉到也迈得小了些。回廊曲折，四周夜影丛丛，朱夏微微弯起嘴角，觉得此时此刻天地独属于他们二人。 夏侯出身民间，性子跳脱，你多担待些。 沈觉一面走一面道： 妾身怎会和他一般见识？ 朱夏保持着笑容： 他说话有意思，妾身倒觉得有趣呢。 是吗？ 沈觉笑了笑说道： 今儿用的可是我上回送你的胭脂。 朱夏点头说道： 都主很会挑颜色，这个正适合妾身呢。 你底子生得好，略擦一些就很好看。我听闻波斯的罗子带也很好，下次番人进贡，我设法为你寻一些来。 朱夏含笑说道： 都主有这心意便好，那是娘娘才能用的，妾身用铜带便好，不必如此麻烦。 到了他的院子，沈觉停在门口，把宫灯递给婢女。朱夏心里怅惘，明明那么长一段路，怎么一下子就走完了呢？ 你要用自然要用最好的，娘娘用的又如何？怕我寻不到吗？ 沈觉淡淡笑着，他的笑意向来不深，浅浅的一勾唇，笑意却比春风还要和煦。朱夏一直是喜欢他的，喜欢他的容色，也喜欢他的温和。他从没见过他发脾气，对谁都温温柔柔，进退有礼。他知道他不能人道，也知道他不喜欢别人见他的伤疤。可因着这样的残缺，他才觉得自己配得上他。他仰着头看他，他也略低着头看他， 瓷白的脸上淡淡一点笑影，是别样温柔怜惜的神气。朱夏扶了身跟他告辞，转过身慢慢踱进院里，走了一截子路又转过头想再看看他。他还站在原地远远望着，他喜欢他，他确信了，心里像有什么塌了，轰然的一声摧枯拉朽。他跑过去急匆匆，像下一刻眼前的人就没了似的。沈觉轻轻扶住气喘吁吁的他，问 怎么了。 他放低声音，只有他们俩可以听见， 小心新任禁军统领范博海。 沈觉脸上的笑影更深了，目送他进了屋，里头亮了灯，他转过身走回正院。沈觉回去的时候，夏侯烈坐在门槛上扎灯笼，身后是暗红褐色的门扇，头顶是缀着流苏的大红灯笼，柔软的光和影中，它是一笔浅淡的墨迹。细碎的言铃声响起，飘飘摇摇的一长串。夏侯烈听见他的脚步声，抬起头来，依旧是温和的笑意。红褐色的光影还有飘扬的铃声都碾成一把光，融化在他黑色的眼眸里。沈觉嫌门槛上脏，要他坐到廊屋底下说话。夏侯烈搬着盆坐到沈觉身边，把苇篾重新捡起来，在指尖压来挑去。沈觉看了一会儿他扎灯笼架，问道 为什么要针对朱夏。 看他不顺眼呗。 夏侯烈说道， 他是太后的人，你不能拿他怎么样，你顾着身份也不能随便挤兑他。 他转过头来笑 那就我来，反正我就一流氓，说话就是没规矩，他吃了哑巴亏不能拿我怎么着。 沈觉 哼 气的一声，满脸不屑道， 你还担心我吃亏了不成，要你帮我出什么气。 夏侯烈低头摸摸苇篾，说道， 不担心你吃亏，担心你不高兴。 沈觉愣了一下，随即淡淡说道， 都习惯了。 夏侯烈望了会儿廊顶，忽然说道， 以前我还在道上混的时候威风过那么几年，无名鬼的名号你听过没，还上过伽蓝点鬼部来着。 沈觉颇有鄙夷地看着他， 怎么闲着没事儿跟我数英雄老黄历吗。 当然不是。 夏侯烈有些无奈地嘟囔， 我哪敢在你面前显摆，我是想说那会儿大家都觉得我牛我厉害，横波刀扫遍江湖，剑者封侯，可其实根本不是那样，夜路走多了会见鬼的，他们在沙场上死在你的刀下，晚上做梦的时候他们会回来找你，在你耳边喊你的名字，而那个时候你砍再多刀也杀不掉他们。 他摸摸自己手上的剑疤， 那个时候我就养成了一个睡觉抱着横波的习惯，别人都说我警惕，睡觉的地方夜里仇家找上门，其实不是，我提防的不是从大门来的仇家，是从梦里来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